李深潭的这份礼物让任小素有点意外。他之前问小玉姐有没有人找麻烦的时候，小玉姐说没有，但他很清楚小玉姐肯定是撒谎了。十多个女人的宅院在集镇上怎么可能不被惦记？所以这也是任小素担心江吴会暴露的原因。如果有人起了歹意，江吴很有可能要逼不得已使用超凡能力，到时候你来火种公司的注意，那就是一场大危机了。任小素看向李深潭， 这份礼物确实感谢。 李深潭摆摆手笑道， 不用那么客气。 还有李氏准备让精锐的纳米战士们去围剿狼群，也算是拿狼群练了手，可以让你的狼群朋友们先躲一躲，有些纳米战士还是很厉害的。 任小苏愣了一下，又可以收集纳米机器人了。忽然间李神坛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他总觉得任小苏眼中竟然藏着一丝期待。 你知道附近的火种公司成员隐藏在哪里吗？ 任小素转移话题道， 他们下午的时候刚刚离开，但不知道去哪里了，可能是想碰碰运气吧。放心，他们并不知道。 李神坛说道，说完他便朝门外走去。这位恶魔将随着李氏财团的军队奔赴前线。任小素忽然感觉，这世上如果李神坛这样的人多一些，战争可能就真的不太远了。财团之间一直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大家都在慢慢掠夺着资源，用资源来强大自己，这是一个集体增量的过程。可如果一个财团忽然出现了破绽，其他人一定很乐意一起瓜分这块蛋糕。等李神坛走了之后，小玉姐从屋里出来好奇道， 哎，他是那个李神坛吧？以前在109壁垒的店铺里见过他。 任小素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忽然说道， 我可能要回去了，总觉得刚刚李神坛话里藏着什么信息。 原本任小素是打算在集镇上住一夜的，毕竟大家都好久没见了，很多事情需要商量，但是刚才他问火种公司的消息时，李神坛说火种公司下午离开了，这让任小素心中有些不安。颜六元在旁边愣了一下，问道， 这就要走了？ 对。 任小素叹息道， 距离过年还有一个月，我肯定还有机会再回来的，或者到时候接你们一起去哨所过年。 真的吗？ 颜六元眼睛一亮，他也想去看看任小素当哨兵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任小素说完便出门了。此时王富贵和李清正刚刚交接完钱财货物，看两个人的表情应该都很满意。 老王，我们得走了，有急事得回去一趟。 任小素对李清正说道。李清正疑惑道， 现在就走？不再等等吗？我这边还没 得走了。 任小素认真说道。结果李清正想了想， 哎，行吧，那咱们现在回去。 等李清正和任小素上车时，王富贵说道， 小素啊，你可要保重啊，咱家可全靠你了，你不能出事。 放心吧。 任小素低声说道， 垮了两座壁垒我都没出过事儿，我命硬。 也是，只要有你在，咱们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说完李清正便发动了车子朝集镇外面驶去。这闸门门口有两家杂货铺，一家是一位大姐的，一家则是王富贵新开的。结果王富贵来了以后，旁边那家杂货铺生意一落千丈，导致隔壁对老王一直都很不满。就在王富贵送别任小素的时候，隔壁那大姐便用水桶腰靠在门框上，一边嗑瓜子一边不屑地看着。等任小素离开之后，他忽然喊住老王， 咋的，这是你们家的人？ 王富贵笑了笑， 这是我们东家呀，可厉害了。 那大姐不屑地把瓜子皮吐在了门口， 一个破私人部队的士兵没看出来厉害在哪儿啊。 在集镇的流民眼中，此时的私人部队已经不太值钱了，最厉害的 还是财团部队士兵。不光这个大姐是这么想的，原本有些人以为王富贵家里有人能通天，结果现在却有点失望，不过是一个私人部队的士兵而已嘛。王富贵笑笑没说话，因为彼此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夏虫不可语冰。李清正在路上的时候也没问任小素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急迫地回哨所，而任小素这时候看李清正的态度，忽然意识到对方可能发现了什么。任小素看向李清正， 你…… 结果话还没说完却被李清正打断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任小素有些哭笑不得，他回想当初狼群袭击运兵卡车的时候，李清正主动让大家回到屋子里去，那时候对方可能就已经发现什么。只听李清正说道， 小时候我爹带我去集镇见过一个算命先生，先生说我这辈子都是一条烂命，当时我爹差点出手揍他，但他又说我这辈子有一次翻身的机会。 什么机会？ 任小素好奇道。 他说我29岁遇贵人，我遇到你那天刚刚29。 任小素叹息道， 哎，封建迷信害人啊。 车程时长3个小时，因为任小素说比较急迫的缘故，李清正开得更快了一些。到了哨所门前要上山的地方，任小素忽然看到地面的车辙印子，他忽然面色大变。 再快一点，有不速之客上山了。 这条土路只通往哨所，如今积雪刚化，地面上都是泥泞，有车经过一定会留下车胎印子，所以任小素心中的危机感更重。按照李神坛所说，火种公司只是出来碰碰运气，也许他们得知两名军官失踪的消息后，觉得可能是超凡者所为，所以就来这附近的哨所看看有没有潜在的超凡者。卡车一路来到哨所，然而原本心急如焚的任小素看到哨所门前空地上的场景，便忽然愣住了。只见胡说悠哉悠哉地坐在篝火旁边，与其他人一起吃着烤肉，而旁边则有5个陌生人跪成一排，浑身是伤。有个人跪在那里还咳着血。胡说看到任小素的一刹那就面色大变了。 啊？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哨所门前的篝火旁这一幕场景实在是太诡异了一点，一边是欢声笑语吃烤肉，另一边则是5人跪成一排，动都不敢动一下。太惨了，这5个人真的太惨了。任小素下车一看，果然如他猜想的一样，这5人衣服前面都绣着小小的火种图案。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其实火种公司追查的方向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们猜测两名纳米战士失踪可能是超凡者干，所以就来这边碰碰运气，这判断力已经非常准确了。任小素也没错，李深潭说了火种公司情况后，他担心火种公司对哨所里的学生下毒手，于是连夜赶过来，这也没什么问题。唯一意外的就是不管火种公司还是任小素，都没想到胡说这老头竟然厉害得过分了。而胡说看到任小素惊讶，是因为任小素一回来他就又得给任小素讲课了，就像是上班族好不容易有个周末，上司忽然说要加班似的，心情顿时就黑了。任小素解释道， 我这不是想你们了吗，就连夜赶回来了，这咋回事啊？ 其实从一开始任小素就知道胡说肯定不简单，一个普通老人能半夜孤身一人上山查案子，就不怕被匪徒给直接顺手杀了，所以必然有所依仗。而且陈无敌当时就说了，这是土地佬。按照任小素推断，陈无敌的意思大概是这人有法力，或许是某种精神病患者的独特视野吧，导致陈无敌经常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然后一针见血。胡说看了任小素一眼笑道， 赶紧来吃肉。 火种公司的五个人都回头看向任小素，结果谁也不敢说话。吴说说道， 这是火种公司的人，前段时间一直找他们来着，结果他们躲得很好，又有人捣乱，所以一直没找到。但万万没想到，我随便来这里过个年，他们竟然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任小素心说， 你果然是来过年的呀，也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吧。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事儿的时候。任小素发现寻常人见到火种公司都是一种忌惮或厌恶的态度，而胡说见到火种公司的五人小队竟然还有一种隐隐的惊喜之感。 他们来这里干嘛？ 任小素问道。此时胡说似笑非笑地说道， 可能他们就是杀害李氏两名军官的罪魁祸首吧。 火种公司的人一听这个就急了， 我们也是为了追查这件事情来的，人可不是我们杀的。 让你们说话了吗？ 胡说瞪眼说道。火种公司的五个人赶紧闭嘴。任小素低声问身边人， 当时打起来的时候谁看到了？ 学生们摇摇头， 当时就吴迪哥在外面，我们都在屋子里上自习呢。 于是任小素问陈无敌， 刚才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给我形容一下。 他这么问是想通过战斗描述来推断一下这个胡说到底是什么实力。陈无敌回忆着那一幕战斗画面说道， 卧槽。 这时候任小素还等着听下文呢，结果发现陈无敌已经又开始低头吃肉了。所以陈无敌对整个打斗过程的形容就一个卧槽，你他妈能不能补补文化课呀？任小素有点惆怅，自己这还怎么通过描述来判断胡说的能力。不过他能得到一点信息，就是胡说出手的那一刻，连陈无敌都惊讶于胡说的实力了。 比你强吗？ 任小素问陈无敌。陈无敌想了想， 那还没有。 你还挺自信的。 任小素感慨道，拿正经事儿问陈无敌大概只会越来越糊涂。这段时间老看到胡说早起练拳，难不成是拳法厉害什么的？此时任小素看向胡说说道， 他们是杀害那两名军官的凶手？ 胡说认真道， 是啊，明天就是李氏给我侦办此案的最后期限，我们这边一直都在紧张地寻找凶手，累死累活也没找到凶手，那他们只能是凶手了。 任小素当时就震惊了， 你哪里累死累活了，分明就是在度假吃肉吧，你这老头子根本就没有认真抓过凶手吧。 不过火种公司的作战小队被推上去当替罪羊，任小素绝对是乐见其成的，反正没抓到他就行。但任小素总觉得胡说大概也是发现什么了，大家都不是傻子，单说对方第一天来的时候自己出去拉肚子拉了6个小时就说不过去了，而且狼王一直在送猎物过来，就算是傻子也能明白这哨所和狼群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任小素没有心存侥幸，大家如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只是任小素想到这里忽然很疑惑，胡说到底有什么目的，只为了能安心吃肉吗？怎么可能？ 可是肯定会有审讯过程的吧？ 任小素疑惑道， 他们死不承认怎么办？ 死了就没法不承认了。 胡说淡定了， 这不就是死不承认的真谛吗？ 那几个火种公司的作战人员一听这话便明白自己根本活不下去，有超越普通人实力的他们怎么可能甘心等死呢？刹那间五人同时起身朝山下逃去，他们压根没想过要对任小素和胡说他们动手，本身一个胡说他们就打不过了，现在又来了一个未知的任小素，所以他们的生路只有逃跑。就在火种逃走的时候，胡说坐着连动都没动， 任小素看胡说不动，他也不动。任小素笑了：“ 您不去追他们吗？” 胡说乐了：“ 哎呦，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哪儿追得动啊？哎，你怎么不追呢？” 火种都是超凡者，我一个普通人哪敢追？ 任小素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眼瞅着火种公司的人已经越跑越远了，两个人就坐在那里，谁也不追。火种公司的人回头看到这一幕，便心中大喜，他们没想到竟然没人追他们。跑到山腰时，山路里一块草皮抖了，那掩体下面忽然有枪火迸发，只是眨眼间，山林的阴影里竟然冲出来一支整编的作战班组，把本身就已经很疲惫的五个人打了个猝不及防。任小素听到山腰上的枪声，心想他都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埋伏下来的。听到山腰上的枪声，其他人都已经有点坐不住了，跑到哨所边上往下看去，而胡说依旧老神在在地坐着吃肉。他问道：“ 哎，你们今天这么仓促回来，调料什么的都买够了吗？野味好吃归好吃，可老是只有盐也齁得慌啊，调料才是正事。”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都买了，都买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次李兴正跟老王做的交易还是比较成功的，不光带回来了足以腌制腊肉的盐，还有米醋、八角、花椒之类的东西。其实花椒这玩意儿不是什么稀罕货，荒野上一摘就是一堆。李兴正当时买东西卖东西时候就觉得，跟老王做生意可比自己慢慢卖腊肉轻松多了。此时那支作战班组有人走了上来，他对胡说说道：“ 五人均已击毙。”“ 嗯，行了。” 胡说点点头：“ 带去给壁垒交差吧，让他们小心提防火种公司。火种公司这种势力，有一个杀一个，绝对不会错杀好人。”“ 收到。” 那人得到命令后便带人撤走了。可任小素看着这群人稍微有些疑惑，对方穿的并不是李氏财团作战部队特有的作战服装，可对方却又比私人部队厉害多了，这是什么作战序列？ 哎，总算了却了一件差事，身上轻松了不少啊。哎，你们不知道这几天呢，这件事情压在我心上，真是让我吃不好也睡不好啊。 任小素对旁边的学生问道：“ 今天上课讲的啥？你们的笔记借我看看，我补补进度，趁胡老师没睡觉之前把不懂的问题找他问一问。” 只是刚说这话，胡说便立马起身：“ 哦，饿了，我要困了，困了，睡觉去喽。”嗯，哎呦， 等胡说进屋之后，任小素招呼其他人把卡车上的东西都给搬进屋子里，小玉姐给大家准备的冬衣也发了一下。陈无敌回屋子里换上新衣服，美滋滋的，这些东西都是给任小素、陈无敌还有其他八名学生准备的。李清正看到这一幕有点低落：“ 有家人真好啊。” 夜深之后，任小素一个人悄悄地往深山中走去，他要再给狼群提醒一声，别让那些纳米战士给偷袭了。毕竟现在狼群也拖家带口的，万一李氏精锐偷袭而至，而狼群逃离的时候来不及带上狼崽子，那不就可惜了吗？他往山里还没走多远，便看到狼王等在山中小路上。狼王见到他也很默契了，直接带着他往狼窝里走。任小素念叨着：“ 他们的伤应该好得差不多了吧？有没有按照我的医嘱吃东西啊？” 狼王连理都没理他。到了狼窝里， 这次狼群见到任小素似乎更加友善了一些。任小素先是检查了一下那几头狼的伤口，看到对方的伤口已经愈合，才放下心来。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说道， 李氏那边好像要派精锐拿你们练手了，你们有没有把握？ 狼王看了他一眼，似乎有些不屑。任小素认真道， 那可都是携带了纳米机器人的超级战士啊，专门来围剿你们的。李氏也不傻，他们敢来围剿你们必有所倚仗。 狼王还是不屑。 行吧， 任小素感慨道， 那你们杀了他们之后可别吃啊，那里面有纳米机器人，你们吃了搞不好会拉肚子，到时候你们把尸体藏起来留给我，我拿黑药给你换。 狼王听到黑药俩字眼睛似乎一亮， 不过你这狼窝肯定要挪远一点啊。 任小素说道， 毕竟你们那些小狼崽子也跑不快，万一榴弹打到他们就不好了。 任小素回去的路上就在想，有狼群帮忙的话，自己攒纳米机器人的速度是不是就能快一点了。想到这里，任小素心里还有点小激动。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忙着把之前储藏好的肉食给取出来腌制腊肉，毕竟之前盐不够，腌制腊肉的事就暂时停了。一群大老爷们儿在哨所门前支了几张桌子，一个个累得一头汗，但想到这就是他们改善伙食的来源，所有人都感觉分外充实。如果不明真相的人上山看到这一幕，恐怕会误以为这是什么腊肉作坊，而不是一个哨所。大家的枪都扔在屋里，有人好几天连摸都没摸过枪了。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活下去，也没人愿意来这破地方当兵啊。大家对李氏财团又没什么归属感，如今大家都没什么信仰，也没什么情怀，活下去就好，所以有肉吃比什么都强。有人笑道， 明年开春了，咱去山里弄点腐子回来，往这哨所后面的空地上一种，等到夏天收了葡萄还可以自己酿酒喝。 对，搭个葡萄架子，旁边再种点蒜和葱、黄瓜、胡萝卜，到了夏天凉拌个蒜泥拍黄瓜，再调拌个胡萝卜丝下酒，这日子过得舒坦呐。 哈哈，你都是背熟了。 哎呀，是不错呀。 哨所门前欢声笑语，冬日的严寒也仿佛散了一些。临近年关的时候，大家心态也都不一样了，啥事儿都往喜庆的方面去想。任小素说道， 有个事儿，我这边还有点家人在集镇上，我想着过年的时候开卡车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但屋子肯定是不够住的，咱们辛苦一点，这几天再搭个木屋出来，有谁木工活干得利索吗？ 哎，我 李清正笑道， 我以前干过两年木工活，这事儿我熟得很。 成，等腌制完这肉啊，咱们就帮任小素搭房子啊。 一个人笑道，这人之前还是跟任小素一起逃难的难民来着，刚到哨所一直被李清正欺负，不过后来大家也都融入到一个团体里，嫌隙也就慢慢淡了。某一刻，任小素在想，其实就那么一点人住在山里自给自足也挺好的。就在此时，宫殿忽然说道， 开启支线任务，若七日内狼群无死亡，将解锁自动售货机新商品种子。 任小素听到这话便愣了一下，是因为自己有了想在山里自给自足的心态，所以宫殿便适时地开启了有关种子的支线任务吗？不过宫殿也没说这种子能种出什么东西来啊，难道还有什么神奇之处？宫殿的支线任务奖励向来不凡，第一次奖励是黑刀，第二次奖励是暴力扑克，至今任小素的感谢币缓缓攀升至460枚，但没人知道他其实中间还兑换了几次暴力扑克，也没人知道他手里握着几个便携式的意念炸弹。如今宫殿又发布任务，结果这奖励跟杀伤性武器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但任小素却格外的重视。种子即是希望，任小素只期盼他不要辜负这次支线任务。如果种子真的足够神奇， 说不定任小素还真能找块地方自给自足啊。只是七天之内保护狼群没有死亡，这恐怕不是那么好完成的事情。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看来自己必须更加关注李氏的纳米战士，一旦错过这个任务，以后宫殿不再发布有关种子的支线任务了怎么办？大家在腌制腊肉的时候，胡说就在一旁慢慢的打拳，任小素忽然想到什么似的问道： 您这打拳是在修行吗？ 啊，修行。 胡说看着任小素笑道： 就是修身养性罢了，别想那么多啊。 任小素很想知道胡说的能力是什么，其实胡说也没有避讳什么，但偏偏目睹胡说战斗的人是陈无敌，这就让任小素很无语。之前李清正说自己自幼学拳，任小素听着就觉得跟封建迷信差不多一个意思，但胡说着天天打拳又如此生猛，有时候任小素都怀疑李清正是不是真的有一套厉害的拳法。然而就在此时，竟又有十多辆越野车从山脚冲了上来，所有人看到那些越野车的时候都停下了手里头的活。 把东西都收起来， 李清正小声交代道。他们腌制腊肉肯定算是不务正业了，毕竟侦查瞭望才是本职工作，这要是巡查人员肯定会不满的。不过任小素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巡查人员。那十多辆越野车风驰电掣而来，气势汹汹的样子，似乎这个哨所要格外的忙碌一些。原本大家以为来这偏远的哨所应该是半年都见不到一个陌生人，结果现在隔三差五的就有人过来，这是怎么了？任小素静静地看着，他发现胡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了屋子里，似乎不想和这些人打照面似的。却见十多辆越野车在哨所门口停下，每辆车上都有四个人，身穿作战服，军衔全是一水的军官。话说任小素他们也是士兵，但他们这边全是奇装异服，连军装都没凑齐几套，而另一边则是军装笔挺的，双方形成了鲜明对比。看起来啊，任小素他们其实更像是炊事班，就差点白围去了。不过让任小素他们意外的是，这群军官里面竟然还有他们认识的人，准确的说是难民们认识的人。当初他们这些杂兵去体检的时候，队伍里有一个人通过了同步协调的测试，如今对方鸟枪换炮，竟成了李氏财团的军官。任小素依稀记得这一步登天的难民叫做林七。林七下车后看到任小素他们也愣了一下，紧接着便哈哈大笑： 哟，竟然是老熟人啊。 任小素他们都没说话，今日的林七气宇轩昂，根本看不出一点当初逃难时的狼狈，脚上的作战靴光滑锃亮，身上的作战服也无比合身。有人在林七身后问道： 你竟然还认识这些人？ 林七顿了一下说道： 啊，我们当初一起从109壁垒来到108这里，哎呀，现在看到他们在这偏远的哨所，我这不是也得照顾小兄弟们吗？ 在林七口中，任小素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林七的小兄弟。此时林七心中的优越感极高，在逃难的路上任小素他们过得那么好，可现在怎么样？任小素只能当流民，而他却是李氏财团的正规军官了，中尉军衔。今时今日的林七与任小素之间隔着壁垒鸿沟，身份天差地别。任小素他们倒没觉得林七有多厉害，以前任小素或许会羡慕壁垒人，但他现在一点都不羡慕了。但其他曾经与林七同行过的难民却有些难堪，他们看到身穿军装的林七甚至有点不敢上前搭话。林七的脸都快仰到天上了，他笑道： 你们在这个哨所过得怎么样啊？哎呀，一定很困难吧？哎呦，早知道你们在这里啊，我就把部队里配给的一斤猪肉带过来了，好让你们开开荤腥。毕竟你们在这儿啊，想吃到肉比较难，我在部队里啊，那可是天天都能吃到。 说别的还好，一提到肉，任小素他们就面色古怪起来。说实话，他们现在更想多吃点蔬菜，实在是肉吃多了消化不太好。不过任小素心说，林七如果真愿意给别人分肉，那说明林七虽然虚荣，但心肠还行，大家也就只当是有人花钱买他们配合装逼了，不亏。然而此时林七话锋一转， 算了，把肉带给你们留名也不好，让你们尝尝肉味啊，万一以后吃不下别的东西是害了你。 任小素差点就乐了，旁边的李清正及时站出来陪笑道， 各位军爷来我们这里是有何贵干啊？ 林七想要说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被李清正转到了正题上，脸色微沉。不过他还是很快说道， 我们来这里啊，是为了配合其他战友围剿这山里的狼群。不过你们这里不是主战场，主战场和更多兵力啊，在隔壁哨所那边。 任小苏愕然，李氏的情报有问题吧？不过他很快便明白了，当初狼群袭击的就是隔壁哨所，所以李氏军队可能以为隔壁哨所附近的山脉才是狼群真正的活动范围。难怪这边就来了40多个纳米战士。按照之前任小素与纳米战士交手经验来看，如果这些人跟之前的纳米战士实力一样，恐怕这点人还威胁不到狼群。不过他也不能真的小看了这群纳米战士，因为他最近发现纳米机器人也许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没被自己开发出来，他就纯粹是当做外附式装甲使用来着。正好他也可以借此机会看看纳米战士的作战方式。平常士兵来到哨所的时候都是集中坐着运兵卡车，而这些纳米战士起步便是中尉级别的军官，所以来这里竟然出动了10多辆越野车。任小素查了一下他们的人数，48人。如果说他们这哨所集中的纳米战士只是为了策应隔壁哨所的搜捕行动，那么隔壁哨所聚集的主力得有多少人？哨所里的士兵们都站在一旁不敢吭声，只有李清正凑在那群军官身边询问是否需要提供支持，是否需要中午在这里吃午饭。然而林七倨傲地笑道， 哼，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哪有时间在你们这儿吃午饭呀？寻常出任务啊，都是带的单兵口粮，在你们这里如果吃的东西不卫生拉了肚子，你们可担待不起啊。 哎，是是， 李清正谄笑道， 您说的对。 其实林七的怨气主要还是集中在任小素身上，毕竟他跟别人也没什么仇怨，如今身份拉开了距离，虚荣心得到满足就差不多了。但是当初逃难路上任小素他们实在过得太轻松了，而他们则忍饥挨饿，如今他一步登天必然有种对比的心态。当然任小素对此也理解。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此时林七说道， 听说你们这儿运送来的大米都要掺沙子吧？哎呀，之前就在军队里听说过你们扩编的私人部队生活条件不太好，平时会不会吃不饱啊？ 还行还行， 李清正笑道， 我们还能挖点野菜。 他总不能说自己有肉吃吧，吃不饱什么的倒是不存在的，这说出来不是有点激化矛盾吗？然而林七却不依不饶， 光吃野菜不吃主食可没什么力气啊，平日里可别耽误了巡查哨点的正事啊。 陈无敌在一旁问任小素， 师父主食是啥？ 任小素想了想简短回答道， 主要食物。 林七听到陈无敌和任小素的对话，便对陈无敌笑道， 还真是个疯子，主食就是米饭面条之类的东西。 陈无敌摇头， 不对，我们的主食是肉啊。 李清正和任小素他们顿时觉得要坏事了，傻孩子咋把真相给说出来了？然而他们发现林七似乎并不相信陈无敌的说辞， 只听林七感叹道：“ 啊，哎呀，已经需要用谎言来维持自己可怜的自尊心了呀。” 然而林七不相信，却有其他人狐疑起来：“ 你们这里有肉吃？” 任小素心中一沉，果然还是有敏锐的人啊。李清正笑着解释道：“ 啊，他开玩笑呢，我们这里哪有肉啊？” 可是那名战士却并没有放过这个疑点，他朝着哨所里走去。 你们哨所有些不对劲。 此时任小素面色平静地说道：“ 被你发现了。” 说着任小素朝哨所一栋屋子走去，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拉开了一间屋子的大门，亮出了里面的胡说。这胡说摆明了就是壁垒里的高官显贵，不然怎么可能掌握一支堪比财团部队的精锐战士？这老头都打算在这里过年了，这种被怀疑的危机时刻，不拉他出来挡事拉谁啊？胡说平静地看着任小素，任小素平静地看着胡说，胡说差点都给气笑了。他专门回到这屋里，就是不想见这群人呢。此时一名军官已经， 您怎么在这里啊？ 胡说慢慢踱步出来。 啊，我来调查一些事情，这个哨所里的小友给我提供了一些帮助。 抱歉啊，没想到您在这里。我是第七旅的士兵，如今被抽调到了神机营。 那名士兵卑微地说道，姿态放得极低。例如林七这样被征调的流民肯定不认识胡说，因为他们才刚刚加入李氏军队不久。然而这位原本就是李氏的士兵，所以看到胡说第一眼便认出来了。任小素看到这一幕差点倒吸一口冷气，这胡说到底是什么来头？刚才这纳米战士还拽得二五八万似的，怎么忽然变得这么谦卑了？如果陈无敌脑子再清醒一点就好了，他好歹也能知道这胡说的实力啊。胡说对那些军官和蔼可亲地笑道：“ 哎，你们忙你们的，不要耽误了你们的正事啊！哎，去吧。好。” 那名士兵立刻站直了身子。 是。 只见他招呼着其他人，迅速卸着车上的装备，并穿戴到了身上。任小素打量过去，发现这些纳米战士跟普通士兵的装备好像没有太多的不同，都是标准的作战服，单兵作战武器。其中一个人背着一部便携式电台，毕竟几座哨所之间相距几十公里，他们已经需要使用电台来进行情报沟通了。唯一有些不同的是，这些军人每个腰间都佩戴着一柄长刀，长刀被黑色的皮革刀鞘包裹，任小素无法确认里面的刀是用什么材质打造，但是能让纳米战士佩戴的东西恐怕也不是普通武器。有人在整理装备的时候小声问那个士兵：“ 这老头什么人？” 那士兵面色一变：“ 不要多问，金金山离开这里。” 言辞之间，这士兵仿佛很害怕胡说似的。任小素看到了这一幕，但他寻思了半天也没觉得胡说有什么可怕之处。哨所里所有人都看着这些军官忽然集体沉默了，然后神色匆匆地向昆山腹地进发过去。等他离开后，任小素笑道：“ 我三天不问您问题。” 胡说听了之后，原本被任小素出卖的气便消了一点。任小素紧接着笑道：“ 您看我这里有肉的事儿不能外传嘛，不然您这年也过不好不是？”“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胡说没好气道。“ 不过我很好奇。” 任小素问道。“ 那个林七我也认识，他之前根本就不是军人，这才加入部队几天就把他派出来执行任务了。” 胡说瞥了他一眼：“ 你想问什么？”“ 军人是要接受长时间训练的。” 任小素认真道。“ 不管是纪律性还是作战素养，那都不是短时间能培养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很好奇李氏这么着急把他们派出来是为什么，他们连新兵都算不上。” 在任小素看来，一个士兵能否投入作战绝不是只依靠实力，还有他们已经形成的本能的战斗意识和技巧。如果一个普通人只是获得力量， 他甚至可能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力量。别看林七等人枪械佩戴的齐全，还有特殊的近战武器，可是他们真的知道如何使用吗？所以任小素觉得自己能想到的问题，李氏不可能想不到。 因为他们需要收集实战数据，收集纳米机器人在战斗过程中的使用数据。 胡说也没有避讳任小素。 接驳神经元技术突破后，李氏的纳米战士还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所以他们自己也想知道纳米机器人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那他们不怕遭受巨大损失吗？ 任小素疑惑了。 什么损失？ 胡说笑了。 不过就是几条人命而已，纳米战士在军中筛选比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低。哎，难道你没发现这群人里除了一名有经验的士兵带队以外，其余全是流民吗？对他们来说，花军费培养出来的士兵才是金子，流民不过是工具而已。你真的以为他们很缺同步协调率高的人选？ 任小素愕然，原来这群人是被派来用生命为代价收集数据的。李氏这么狠毒吗？ 等等，要求 80% 的同步协调率不是已经很高了吗？ 任小素不解， 同步协调率到底指的是什么？ 啊，同步协调率就是指你能否完美操控纳米机器人的程度。 胡说解释道。 但这个东西并不是一直固定的啊，接受一些体能反应能力的训练就能稳步提高。嗯，当然了，每个人提高的幅度也有上限，这就好比有些人运动神经天生就比其他人强一些，这也有天赋之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